那法师鉴定，我们今天是第一天，先给大家说五戒好不好？ 咁长老建议大家受五戒啦，因为第一日，咁大家话好啊。 依照我们佛教的传统，五戒就是跟三皈依在一起。 依照佛教嘅传统啦，五戒就系同三皈依喺埋一齐嘅。 那因为这就是比较南传佛教的传统，我本来也是用南传佛教授戒，所以用巴利文你们跟着我说好不好？ 咁呢个系因为南传佛教嘅传统啦，咁啊长老都系南传佛教授戒嘅，咁就跟住长老念巴利文啊。 你们不用担心，口音不好，我也口音不太好，所以我们合作。你们巴利文口音不好，我华语口音不好，完全就是佛，我们都在学，所以不用担心啊。 咁大家唔好擔心口音唔好啦，咁大家巴利文口音唔好，咁長到呢個中文嘅口音亦都唔好，咁完美嘅就係佛啦，咁大家唔好擔心。 南传佛教，他们相信，我不太相信。这个巴利文就是佛陀的语言，像你们相信我，你们是用佛陀的语言说解，就可以增加我们的信仰信心。 南传佛教相信啦，巴利文就系佛陀嘅语言啦。咁你哋如果用巴利文授戒，就可以增强呢个信心啦。 这几天我们所要讲的佛法，其实都是靠信心。我们没有信心，真的无法学佛。 呢几日我哋讲嘅佛法都系靠信心嘅，如果我哋冇信心，就无法学佛。 我教大家这几天的法，其实是跟大乘起信论有关系。 咁掌握呢几日教大家嘅法系同大乘起信论有关系嘅。 我们的这一次课程，希望还有因缘，我可以继续讲，就是弥勒佛的两种，那个法脉。 咁啊，长老亦都希望可以即系有时间继续讲嘅，就系弥勒佛嘅两种法脉。 其实这个两种法脉，就是代表。汉传佛教，汉传佛教就是特别强调弥勒佛的两种法脉。 咁呢兩種法物其實就係代表漢傳佛教啦，咁漢傳佛教係特別強調呢兩種彌勒佛嘅法物嘅。 什么是两种法脉？我们就继续讲。现在我只能够提到，就是阿赖耶跟如来藏，就是弥勒佛的两种法脉， 咁兩種法物係咩呢？咁長老會繼續講嘅。咁呢個係阿賴耶同埋如來藏呢，就係兩種法物啦。 那这几天我就说明，给你们适合的法门方便来，做自己的经验。 咁呢幾日長老就會説明啦，同埋俾大家適合嘅法門嚟成為自己修行嘅經驗。 那现在五戒， 好，咁我哋而家受五戒。 五戒依照传统，在家居士先要求发誓所以你们跟着我说那些三种要求。 咁五戒嘅要求就系第一要请师啦，咁要请师三次嘅。咁就大家先跟住长老去念呢个请师嘅文啦。 意思是有因缘，我们学佛法都是靠因缘，所以欧嘎萨就是因缘， 意思就系有因缘啦，咁就系念呢个阿加莎。咁我哋学佛就系有因缘先可以啦。 阿含就是我， 咁阿含就系我。 我要求和尚， 我要求和尚。 收给我五戒， 我要求和尚俾我受五戒， 跟三皈依。 同埋三皈依， OK，就这个意思。 就系呢个意思啦。 O Gasa， 阿伽萨， Aham， 阿含， Bhante， 班提， Tisaranena， 迪萨拉内那， Saha， 萨哈， Pancha， 班恰， Sila， 西拉， Dhammang， 达芒， Yachami， 亚恰米。 Anukampam， Anukampam, Katva， Katva, Silam， Silam, Detha。 Deta, Me Bhante, Mepante, Okasa, Okasa, Aham, Aham, Bhante, Pante, Tisaranena, Tisaranena, Saha, Saha, Pancha, Pancha, Sila, Sila, Dhammang, Dhammang, Yachami, Yachami, Anukampam, Anukampam, Katva, Katva, Silam, Silam, Detha, Deta, Me Bhante, Me Bhante, Okasa, Okasa, Aham, Aham, Bhante, Pante, Tisaranena, Tisaranena, Saha, Saha, Pancha, Pancha, Sila, Sila, Dhammang, Dhammang, Yachami, Yachami, Anukampam, Anukampam, Katva, Katva, Silam, Silam, Detha, Deta, Me Bhante, Me Bhante。 现在可以，你们有要求可以说无戒。 咁而家大家有要求就可以受五戒啦。 Panatipata, Panatipata, Veeramani, Veeramani, Sikkhapadam, Sikkhapadam, Samadhiyami, Samadhiyami, Adinna, Adinna, Dana, Dana, Veeramani, Veeramani, Sikkhapadam, Sikkhapadam, Samadhiyami, Samadhiyami, Kamesu, Kamesu, Michachara, Vichachara, Veeramani, Veeramani, Sikkhapadam, Sikkhapadam, Samadhiyami, Samadhiyami, Musavada, Usavada, Veeramani, Veeramani, Sikkhapadam, Sikkhapadam, Samadhiyami, Samadhiyami, Sura, Sura, Meraya, Meraya, Majja, Majja, Pamadatana, Pamadatana, Veeramani, Veeramani, Sikkhapadam, Sikkhapadam, Samadhiyami, Samadhiyami。 好，大家有说无戒，现在说三皈依。本来先要给你们三皈依，再给无戒。我有做从。后面到前面，因为我们学佛法、学大乘佛教也是从国学到印。 好，咁而家受完呢个五戒呢，咁就受呢个三皈依啦。咁长老就话呢个大乘佛教呢系由后边去翻呢个果去到因嘅，咁所以先受五戒，再受三皈依啦。 什么是果？ 咩叫果？ 果就是佛， 果就系佛啦。 什么是因？ 咩叫因？ 因就是三皈依。 因就系三皈依啦。 那现在我们从果学到因， 而家由果去到因， 从因学到果， 由因去到果。 汉传佛教要一起学， 汉传佛教一齐学。 为什么？ 点解咧？ 一定要了解， 一定要了解， 因为佛众生跟心为一体， 因为佛众生同心系为一体嘅， 这是我们学佛法的精髓。 呢个我哋学佛法嘅精髓， 心、佛、众生一体，我们这样学。 心佛众生是一体，我们要这样学。 这样学，我们的老师，论述菩萨、无著菩萨， 他们告诉我们这样学，我们学比较快。 咁我哋嘅老师无著菩萨、龙树菩萨就话俾我听，我哋咁样学呢就会比较快啦。 什么叫比较快？ 咩叫做比较快呢？ 就是三无量劫， 就系三无量劫。 还有四万小小劫， 就十万少少劫。 这是比较快。 呢个系比较快嘅啦，吓。 比较快就是比较慢， 比较快就系比较慢， 比较慢就是比较快。 比较慢就系比较快。 我们的佛法是不可思议， 我哋嘅佛法系不可思议啊！ 我们的佛法就是不，可以讲， 我哋嘅佛法就系不可说， 我们的佛法不可以得， 我哋嘅佛法不可以得。 这样学就学比较慢，学比较快，融化变成一体， 咁样学就系又系学得快，又系学得慢，咁就融为一体啦。 学佛法一定要用智慧， 学佛法一定要用智慧， 时间跟没有时间， 世间同冇世间， 要融化变成一体， 要融为一体。 这样我们就慢慢，不能够很快，可以了解我们跟佛，跟我们的心是不能够分开的。 時間同冇時間係融為一體，咁我哋了解我哋同佛同埋阿心係冇分別嘅。 好，那现在，三皈依好不好？ 好，咁而家受三皈依啦。 不贪。 佛陀， 萨那那， 萨那那， 噶恰咪， 噶恰咪， 达曼， 达曼， 萨那那， 萨那那， 噶恰咪， 噶恰咪， 桑冈， 桑冈， 萨那那， 萨那那， 噶恰咪， 噶恰咪， 杜提安毗， 杜提安毗， 不贪， 不贪， 萨那那， 萨那那， 噶恰咪。 Gacchami, Dutiyampi, Dutiyampi, Dhammang, Dhammang, Saranang, Saranang, Gacchami, Gacchami, Dutiyampi, Dutiyampi, Sanghang, Sanghang, Saranang, Saranang, Gacchami, Gacchami, Tatiyampi, Tatiyampi, Buddhang, Buddhang, Saranang, Saranang, Gacchami, Gacchami, Tatiyampi, Tatiyampi, Dhammang, Dhammang, Saranang, Saranam, Gacchami, Gacchami, Tatiyampi, Tatiyampi, Sanghang, Sanghang, Saranang, Saranam, Gacchami, Gacchami。 OK，结束了。 好，咁啊，结束啦。 那我们就可以开始讲。 咁我哋可以开始讲啦。 有没有那个时间表？ 有冇时间表可以俾我哋依照时 修 间？ 化在哪里？ 原话喺边度？ 我们是将近到。 我哋系讲到几多点？ 有没有？ 十点。 到十点钟。 10点到11点就 meditation。 时间中间你没有休息吗？ 没有。 哦，那个安排不理想。 咁安排就系啦。又可以改进。 那我们休息大概10分钟， 咁我哋中间休息10分钟， 再打坐1个小时， 再打坐1个小时， 再又食饭， 就食饭啦。 那就这样， 就咁样啦。 那我已经有提到这个课程的名称叫做弥勒佛的两种法脉。 长老已经提到啦，这个课程的名称就是弥勒佛的两种法脉。 那最简单的说明弥勒佛的两种法脉是什么？ 最简单的说明是什么呢？ 那就是我，就是你，就是他，大家就是，如果学佛法，用方便，那大家变成弥勒佛的两种法脉，那我也是，你们也是，那我们就变成一家人， 就是我、你、他，咁大家学弥勒佛的两种法脉咧，就变成一家人啦。 为什么？ 点解咧？ 一定要了解， 一定要了解， 一定要思维， 一定要思维， 要特别用功吸收， 要特别用功去吸收， 在每天的生活中， 喺每日嘅生活中， 每天的生活要变成我们的修行，我们的修行要变成每天的生活， 每天嘅生活要变成我哋嘅修行，我哋嘅修行要变成每天嘅生活， 这样才能够收佛法的利益，才这样才能够收佛法的价值， 咁样先可以受佛法嘅利益，受佛法嘅加持。 为什么我们就是弥勒佛的两种法脉？现在我要说明。 咁点解我哋系弥勒佛嘅两种法脉咧？咁而家长老要说明啦。 那两种法脉，第一法脉就是阿赖耶。 两种法脉，第一法脉就系阿赖耶。 阿赖耶叫做什么？ 阿赖耶系叫做乜嘢？ 阿赖耶叫做我们的心，我们出生在心里面，我们要舍。完成在心里面，我们离不开心。 阿赖耶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出世在心里面，我们的死也都在心里面，我们离不开心。 不过我们的心，我们出生的时候，如果我们还没有得到佛果，那我们的心不是客观的心，是主观的心。 如果我们在世的时候，我们的心得不到佛果，那我们的心是主观的心，不是客观的心。 为什么？ 为什么？ 你们的家人不是我的家人，你们的教育不是我的教育，你们的喜欢不是我不一定要喜欢，你们的不喜欢不一定是我不喜欢，那我们都有不同样的看法， 你的家人就不是我的家人，你的教育就不是我的教育，你的喜欢不喜欢都不是我的，那我们有看法不一样。 那我们的不同样的看法就是我们的阿赖耶， 我们不同样的看法就是我们的阿赖耶， 就是每个人有自己的看法， 每个人有自己的看法， 这个自己的看法就是靠我们的业，靠我们的业识， 自己的看法就是靠我们的业，我们的业识， 我们的业识就是我们的阿赖耶， 我们的业识就是我们的阿赖耶了， 因为我们的习气，我们的以前的习惯不一样，所以我们现在也是 不太一样，对不对？ 因为我们的习惯，我们以前就不一样，那我们现在也都不一样了，是吧？ 你们看每个人有不同样的脸面，有不同样的个子，有不同样的脚，有不同样的手，有不同样的头，有不同样的头发，有不同样的眼睛，对不对？ 咁我哋见每个人有唔同嘅样貌，唔同嘅高度，唔同嘅手脚，唔同嘅眼睛，系咪？ 那靠我们的意识，我们就有我们的现在的身体，我们的未来的身体，我们的未来的心，就是靠我们的阿赖耶。 咁靠我哋嘅业识咧，我哋就有而家嘅身体，就有未来嘅身体，未来嘅心，都系靠我哋嘅阿赖耶。 因为我们的阿赖耶不一样，所以我们的心住在别的习惯，我们的习惯就是我们的阿赖耶。 因为我们的阿赖耶不一样，所以我们的心就住在不同的习惯，我们的心就是阿赖耶。 一定要这样思维， 一定要这样思维， 因为我们的喜欢不喜欢不一样，我们的阿赖耶也 不一样。嗯， 因为我哋嘅喜好、喜欢不喜欢唔一样，咁我哋阿赖耶都唔一样。 我们的喜欢不喜欢是完全主观的。嗯， 我哋喜欢不喜欢系完全主观嘅。 为什么？ 点解咧？ 因为我们的心还住在这个世界。嗯，因为住在这个世界，我们就是靠我们的客观的心。嗯， 因为我们心中住在这个世界，那么我们就是靠这个客观的心了。 这个客观的心不是主观的心，那就是我们的如来藏。嗯， 那这个客观的心不是主观的心，就是如来藏。 嗯，那这个客观的心就是属于佛。嗯， 客观的心就是属于佛。 那个我们的主观的心就是属于我们自己。嗯， 我们主观的心就是属于我们自己， 属于我自己，不是属于你，属于你不是属于我。 嗯，属于我们自己，不是属于你，属于你不是属于我。 不过所有的心都是属于佛。嗯， 但所有的心都是属于佛。 为什么？因为心我们要学，心就是法，法就是心，我们跟法是不能够分开的。 点解？因为我哋要学心就系法，法就系心，我哋同法系唔可以分开 嘅。我们要学那个如来藏的道理，如来藏的道理就是这个道理。 我哋要学如来藏嘅道理，如来藏嘅道理就系呢个道理。 这个课程我要特别教你们那个大乘起信论，大乘起信论。从哪里开始？从这里开始，法叫做心，心叫做法。 咁呢个课程将来会用大乘起信去教大家啦。咁喺边度开始咧？就系法就系心，心就系法。 法虽然是客观的，我们受法还是主观的，因为我们。每个人有他的自己的习气。 法本身虽然是客观的，但是我们感受法呢就是主观的，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习气。 你的习气不是我的习气，我的习气不一定是你的习气，不过我们还是每个人有心，所以每个人有法。 你的习气不是我的习气，我的习气不是你的习气，但是因为每个人有心，所以有法。 所以众生有法。 所以众生有法。 所有的对象也有法，因为所有的对象都是被心所造的，只是佛法。 所有的对象，所有的所缘都有法，因为所有的对象都是心所造的。 没有众生，那我们的这个世界，我们的这个宇宙没有什么意思。因为有众生，所以这个世界才会有意思。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 如果没有众生呢，那这个宇宙呢就没有任何意思了。有众生，那所以我们才有意思在这个世界。 我们的法，我们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心。 我们的法，我们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心了。 没有心就没有法，也没有什么意思。 没有心就没有法，也都没有任何意思。 那意思是在心里面。 意思是在心里面的。 意思不一样，心不一样，法不一样，心不一样。 意思不一样，心不一样，法不一样，心也都不一样。 为佛意思是一样，法是一样，为什么？因为心也是只有一种。 对佛来说意思是一样，法也都是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心只有一种。 我们心有没有很多种？ 我们的心有没有很多种呢？ 为什么我们的心很多种？ 咁点解我哋有咁多种心咧？ 因为我们不是佛。 因为我哋唔系佛。 那怎么知道我们不是佛？ 咁点样知道自己唔系佛咧？ 因为我们的心很多很多种。 因为我哋有好多好多种心。 今天高兴，明天不高兴。 今日高兴，听日唔高兴。 后天再高兴。 后日再高兴。 大后天再不高兴。 大后日再唔高兴。 那这是我们的心不一样。 咁呢个我哋嘅心嘅唔一样。 佛的心都一样。 佛嘅心系都一样。 为什么我们的心不一样，佛陀的心都一样？ 咁点解我哋嘅心会唔一样，佛嘅心会一样呢？ 怎么知道？ 点样知道？ 要了解自己的心， 要了解自己的心。 为什么你们我大家要修心？因为我们要了解心。 为什么大家要修行呢？就是要了解个心。 怎么了解心？ 怎么了解个心？ 从了解自己的心，我们了解佛陀的心。从佛陀的心，我们用修心了解自己的心，这是修行的意思。 我们了解自己的心，就了解佛陀的心了。从修行呢，我们就了解自己的心了。 如果我们依照大乘起行论，我们不了解佛陀的心，我们也无法了解自己的心。如果我们不了解自己的心，无法了解佛陀的心。 依照大乘起信论，我们了解，不了解佛陀的心，就不了解自己的心了。不了解自己的心，也都不了解佛陀的心。 玄奘法尼大乘起信论的一个很非常重要的，为了解特别汉传佛教很重要的经典，经典叫做戒身密境。 咁玄奘大师介绍啦，了解呢个大乘佛教好重要嘅经典就系叫《解心密经》。 好像我们的朋友道元师也有讲过， 我讲过，我一点点。 那我也要讲一点点。 咁长老都要讲一点点。 道元师讲一点点，我讲一点点。那渐渐可能我们会越来越清楚。 我讲少少，长老讲少少，大家就越来越清楚。 那我们的心就是很深的秘密，很深的秘密。 我哋嘅心就系一个好深嘅秘密啊！ 我们要修心来了解这个秘密，不然无法了解。 我哋用修行嚟了解呢个秘密，如果唔系无法了解。 来了解这个秘密，我们要了解自己。 来了解这个秘密，我们要了解自己。 了解自己就是了解秘密。 了解自己就是了解秘密。 了解秘密就是了解佛。 了解秘密就是了解佛。 那这样学是不是佛法很有意思吗？ 这样学佛法是不是很有意思呢？ 我们跟佛法是不能够分开的， 我们和佛法是不能够分开的。 佛法就是我们， 佛法就是我们， 我们就是佛法， 我们就是佛法。 如果这样了解，我们可以发兴趣学佛法。 如果这样了解，我们就可以有兴趣去学佛法。 我们有热忱有兴趣，我们才能够学好，对不对？ 我有热诚有兴趣，我哋先至会学得好嘅，啱唔啱？ 其实佛法不是秘密。 其实佛法唔系秘密。 我们自己是秘密。 我哋自己先系秘密。 为什么我们自己是秘密？ 点解我哋先系秘密呢？ 因为我们不了解自己。 因为我哋唔了解自己。 了解自己很难。 了解自己好难。 了解自己非常难， 了解自己是非常难。 所以佛是用很多方便， 所以佛是用很多方便， 有如来藏的方便， 有如来藏的方便， 有如来藏的方便，有阿赖耶的方便， 有阿赖耶的方便， 有很多种方便， 有很多种方便， 有中观的方便， 有中观的方便， 有五蕴的方便， 有五蕴的方便， 有所有的法的方便， 有所有的法的方便， 有眼睛的方便， 有眼睛的方便， 有耳朵的方便， 有耳朵的方便， 有鼻子的方便， 有鼻子的方便， 有 石头的方便， 石头的方便， 有身体的方便， 身体的方便， 有头那个意识的方便， 有意识的方便， 有那个意的方便， 有意的方便， 嗯，很多种方便， 好多种方便， 有十八界的方便， 十八界的方便， 有四玄地的方便， 四圣体的方便， 有缘起的方便， 缘起的方便， 佛无法教他的心，他只能够教方便怎么了解他的心。 佛陀无法直接去教去讲他的心出来，只有用方便去了解个心。 这是佛陀的厉害， 这个是佛陀的厉害， 他是用无量无量方便了解，让我们了解自己的心。 佛是用无量无量方便让我们了解自己的心。 你找传统，他是用多少方便？ 依照传统，他用多少种方便呢？ 八万四千不同样的方便，让我们了解自己的心。 八万四千不同样的方便，令我们了解自己的心。 你可以记得八万四千方便吗？ 你可以知道八万四千方便吗？ 没有办法记得。 没办法记得。 阿难陀有没有办法记得？ 阿难有没有办法记得呢？ 阿难陀也没有办法记得。 阿难陀也都没办法。 谁有办法记得？ 应该有办法记得。 文殊师利菩萨有方法记得。 文殊师利菩萨有方法。 所以最好要学文殊师利法门，了解八万四千不同样的方便，了解自己的心。 所以最好学文殊师利法门，用八万四千种方便来了解自己的心。 不一定都要记得， 不一定都要记得。 不过文殊师利方便一定要记得。 但是文殊师利的方便一定要记得。 文殊师利方便就是汉传佛教。 文殊师利的方便就是汉传佛教。 汉传佛教就是文殊师利方便。 汉传佛教就是文殊师利的方便。 我们吸收文殊师利方便。 我们吸收文殊师利的方便。 我们渐渐也能够吸收八万四千不同样的方便。 渐渐亦都能够吸收八万四千不同样的方便。 因为他们都是保护在那个文殊师利的方便， 因为他们都是包含在文殊师利的方便里面， 所以这个方便不可思议，心也不可思议， 所以这个方便不可思议，心也都不可思议。 我们自己不可思议， 我们自己不可思议， 我们自己不了解自己， 我们自己不了解自己。 不过佛了解我们， 但是佛陀了解我们， 我们一定要发这种信心，才能够彻底的入这个法大海。 我们有这种信心啊，才可以入法的大海。 那希望我们互相鼓励，你们鼓励我，我鼓励你们，了解我们的心的法的大海。 希望大家互相鼓励，你鼓励我，我鼓励你，咁就了解呢个法嘅大海啦。 这样我们可以很欣赏这个一个星期的课程，还是多少天？ 有七天。 七天的课程。 咁我就可以好欣赏呢七日嘅课程啦。 中间有两天有空，对不对？ 有两日中间是空闲的。 那我们一起可以去散步步。 那我们就一起去散下步。 散步步的时候还是可以互相鼓励。 散步的时候都互相鼓励。 因为佛教我们要学佛法用那个四种威仪， 因为我们学佛要用四种威仪。 我们过我们的生活用四种威仪，对不对？ 我哋过我哋嘅生活用四种威仪，系咪？ 哪一个四种？你们提醒我。 边四种呢？大家提醒长老啦。 谁记得吗？ 有边个记得？ 现在我们是用什么？什么字？威仪。 而家我哋系用咩威仪啊？ 坐啊。 系啦，坐喺度啦。 十点钟我们休息的时候，我们要做什么？ 十点钟又要做啲咩咧？ 起来，起来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 起身又点咧？站。 先站。 先系起。 然后我们。 然后咧？然后就走啦。 行，走。晚上还是中午，我们怎么？ 去到夜晚，咁我哋就点咧？ 四种 威仪啦，就四种威仪啦。 学佛要不断的， 学佛系要不断嘅。 不断的是中间没有断， 中间冇断啊。 就是不断的叫做。在四威仪， 不断嘅，咁呢个就叫做四威仪啦。 所以梵文叫萨达当萨克点，萨达当就是没有中断。 咁梵文有呢个意思就系冇中断啦。 萨克点叫做严重，很那个尊敬的态度。 咁除咗不断咧，咁仲有呢个恩重啦，就系好尊敬嘅态度。 那个无着菩萨在瑜伽师地论讲好几次，我不记得，大概五十次，他提醒我们要无间严重，无间严重，无间严重，无间严重，不会累。 咁无着菩萨喺瑜伽师地论咧都有提醒，大概嘅五十次啦。咁就系讲呢个无间同埋因重，咁就唔会攰。 无间严重。五点严重就是用四威仪，用信心。 无间断同埋呢个因重咧，就系用四威仪同埋信心啦。 信心非常重要，不过信心能够成，如果我们修无间。 信心非常重要啦，咁信心可以成就咧，就系因为我哋无间咁修啦。 我们不修无间，信心不会成就。 我哋冇无间咁修咧，咁信心唔会成就。 信心不会成就，如果我们没有学无间。 信心唔会成就，如果我哋冇学无间修。 那现在我们一起学，互相要鼓励，就是鼓励做什么？无间学，用信心学，就是互相鼓励。 咁我哋而家一齐学，又互相鼓励，咁要点样学咧？就系有呢个信心去无间修啦，一齐。 佛说，如果我们这样学，互相鼓励，发信心，那这个世界就变成什么？ 咁佛话，如果我哋一齐学啦，用呢、这个互相鼓励，咁呢个世界会变成乜嘢咧？ 这个中心叫做什么中心？ 呢个中心叫乜嘢中心？ 提醒我，我忘记啦。 大家提醒长老，长老忘记咗啦。 叫什么？ 叫乜嘢？ 什么中心？ 呢个地方叫乜嘢？ 雪花，你提醒我们，这里叫什么地方？ 呢个叫咩地方？ 真。 你要讲普通话吗？ 金慧。那我们就变成真的金慧。 咁就变成真正嘅正慧啦。 互相鼓励，用信心学。 互相鼓励，用信心学。 互相鼓励，用什么？无间学。 互相鼓励，用无间去学。 那这里变成净土。 咁呢度 变成净土， 净土， 慢慢香港也会受影响。 咁慢慢香港亦都会受影响啦。 那香港也慢慢会变。 咁香港亦都慢慢会变。 香港对大陆、大中国很有影响，那一定也 香港变成比较顺京都，那中国也会顺一点点。京都， 咁香港对大陆好有影响，咁呢个香港顺净土，大陆亦都会慢慢受影响啦。 中国在这个我们的小小世界地位很重要，那也会影响亚洲，会影响全世界。那现在我们的世界很困难。 中国亦都会影响亚洲，影响全世界啦。咁我哋呢个世界而家好苦难。 已经我国家旁边已经有打仗，打仗很厉害。 国家嘅边境亦都有打仗，好犀利啦。 每天有几千人会死。 每日有几千人死亡。 这个世界危机很大。 呢个世界危机好大。 我们众生很可怜， 众生好可怜， 越来世界越来越乱， 世界越来越乱， 众生的心越来越乱， 众生的心越来越乱， 依照佛法，众生的心乱影响世界乱， 依照佛法，众生的心乱就影响世界乱， 世界乱影响众生心乱， 世界乱亦都影响众生的心乱。 这是佛所教的缘起。 呢个系佛所教嘅缘起。 我们是缘起。 我哋系缘起。 佛法也是缘起。 佛法亦都系缘起。 我们的修行就是缘起。 我哋嘅修行亦都系缘起。 我们的父母是缘起。 我哋嘅父母系缘起。 身段是缘起。 身段系缘起。 所有的法都是缘起法， 所有的法都是缘起法。 涅槃虽然不是缘起生的，不过也是缘起。 涅槃虽然不是缘起生的，但是都是缘起。 我们是缘起生的， 我们是缘起生的。 我们缘起生的了解佛法本来不是缘起生的，还是需要法的缘起才能够了解。 我们是缘起生的，那我们要了解这个法不是，本来不是缘起生的，也都需要缘起。 所以要信心。 所以要信心。 有信心来能够发文所成的智慧。 有信心才可以发文所成的智慧。 有信心来修思所成的智慧， 要信心才可以修思所成的智慧。 有信心来修修所成的智慧， 有信心才可以修修所成的智慧。 修修所成的智慧，我们能够跟文殊师利法门合起来。 修这个修所成智慧，我们就能够跟文殊师利的法门合在一起了。 文殊师利为什么有成就佛法？ 文殊师利为什么要成就佛法？ 因为他正确学的文所成智慧、思所成智慧跟修所成智慧，他有正确的学。 因为他有正确地去学习这个文所成智慧、思所成智慧、修所成智慧。 因为他正确学，所以他无量劫以前已经变成佛。 因为他正确地学，所以无量劫之前已经变成佛了。 不过他还会出现，好像观世音菩萨会出现。 但是还会出现，好像观世音菩萨还会出现。 普贤菩萨会出现， 普贤菩萨会出现， 地藏菩萨会出现， 地藏菩萨会出现， 因为他们的心没有灭， 因为他们的心没灭， 佛的心不会灭， 佛的心不会灭， 我们的心还会灭， 我们的心还会灭， 不过他灭的时候还会出现， 但是灭完之后还会出生，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不了解自己。 因为我们不了解自己， 不了解自己，我们学佛法。 不了解自己，我们就学佛法了。 学佛法，我们就来 学会这里的净土会。 咁学佛法，我哋就学识呢个净土会啦。 那我们努力学这个佛教的净土法门。 咁我哋努力学佛所教嘅净土法门。 佛教的文殊殊利菩萨法门。 佛所教嘅文殊师利法门。 佛教那些法门是靠什么法门？ 佛教呢个法门系靠咩法门呢？ 就是靠那个观世音法门、观自在菩萨法门。 就系靠呢个观世音法门、观自在法门。 观自在菩萨学这个法门是靠什么法门？ 观自在菩萨学呢个法门系靠咩法门呢？ 就是靠佛的法门。 就系靠佛嘅法门。 佛教佛法是靠什么法门？ 佛教佛法是靠什么法门呢？ 是靠观世观自在菩萨法门。 是靠观自在菩萨法门。 靠文殊师利菩萨法门。 靠文殊师利菩萨法门。 靠普贤菩萨法门。 靠普贤菩萨法门。 靠地藏菩萨法门。 靠地藏菩萨法门。 靠无量无量菩萨法门。 靠无量无量菩萨法门。 看因缘，他就是教那个菩萨的法门。 睇因缘，咁佢就教某一个菩萨嘅法门。 那些菩萨的法门， 咁嗰啲菩萨嘅法门， 都包括在文殊师利菩萨法门。 嗰啲法门都包括喺文殊师利嘅法门入边。 所以文殊师利菩萨法门， 所以文殊师利菩萨法门。 在文殊师利菩萨法门有所有的菩萨的大法门， 在入边就有所有菩萨的大法门。 《维摩经》就是教这个道理， 《维摩经》就是教这个道理。 我们的心本来就是佛， 我们的心本来就是佛。 佛不能够讲， 佛不能够讲， 不过佛能够说明无量无量法门， 但佛能够说明无量无量的法门， 因为他们的无量无量的智慧， 因为他无量的智慧。 所以我们不应该想我们了解佛法， 所以我们不应该想我们了解佛法。 不过我们要努力努力学法门，吸收法门。 所以我们要努力努力学吸收法门。 用我刚才所说明，无间修行、因种修行。 用刚才长老所说的无间的修行和因种的修行。 就是这样才能够发三种智慧。 这样才可以发三种智慧。 我们吸收三种智慧， 我们吸收三种智慧。 我们虽然不讲， 虽然不讲， 我们还是跟佛法在一起， 我们仍然都是跟佛法在一起。 我们开始讲， 我们开始讲， 还是离不开佛法， 也都是离不开佛法。 如果这样学， 如果这样学， 我们渐渐跟佛陀的身秘密可以相应， 咁我渐渐就同佛陀嘅甚深嘅秘密可以相应啦。 那我们的生活的品质， 咁我生活嘅品质 会改变， 亦都会改变。 我们跟自己关系越来越好， 我哋同自己嘅关系越嚟越好。 我们跟我们的家人关系越来越好， 我哋同我哋嘅屋企人关系越嚟越好。 我们跟我们的同学、导游越来越关系好， 我们跟我们的同学、导游关系越来越好， 跟我们的社会关系越来越好， 我们跟社会关系越来越好。 这样我们会感觉对佛法大恩， 那我们就感受到佛法的大恩了。 我们都能够在一起，也是佛的 恩， 我哋能够聚埋一齐都系因为佛陀嘅恩。 我们能够学这个净土法门，也是佛的恩。 我哋能够学净土法门，亦都系佛嘅恩。 没有这个佛的恩，我们无法学这个净土法门。 冇佛陀，我哋都学唔到净土法门。 我们无法学文殊师利菩萨的方便。 我哋无法学文殊师利菩萨嘅方便。 我们无法学观自在菩萨方便。 无法学观自在菩萨方便。 我们无法学普贤菩萨方便。 无法学普贤菩萨嘅方便。 我们无法学地藏菩萨方便。 无法学地藏菩萨方便。 我们无法学所有的菩萨的方便。 我哋无法学所有嘅菩萨嘅方便。 菩萨的方便无量。 菩萨嘅方便无量。 因为佛陀的智慧无量。 因为佛陀嘅智慧无量。 佛陀的智慧无量。 佛陀的智慧无量， 所以一切众生都有希望。 所以一切众生都有希望。 因为一切众生有希望。 因为一切众生有希望。 我们的世界有希望。 我们的世界就有希望。 我们的世界有希望。 我们的世界有希望。 所以我们自己变成越来越好。 所以我们自己变成越来越好。 那现在讲的大概够，我们休息十分钟。 咁而家讲得啱啱好啦。 开始打坐。 大家休息十分钟，开始打坐啦。 下午我们就开始讲一点点，考那个《大乘起信论》跟考那个《戒慎密经》一些跟修行有关系的话。 咁下午我哋就再讲少少《大乘起信论》同解《深密经》有关系嘅方法。 上次我来这里，我是讲那个四无量心。 上次最后你系讲四无量心。 那这一次我也继续讲四无量心。 今次最后都继续讲四无量心。 怎么配合四无量心跟弥勒佛的两种法脉？ 怎样配合四无量心和弥勒佛的两种法门 来改变自己？我们就要了解自己。 来改变自己，我们就要了解自己。 了解自己，要了解自己的受。 了解自己，要了解自己的受。 因为受就是控制我们的心。 受就是控制我们的心。 如果心控制我们的手，我们就是佛。 如果心控制我们的手，我们就是佛了。 现在因为手控制我们的心，我们还是众生。 因为感受控制我们的心，所以我们还是众生。 所以学佛法关键是在了解自己的手。 学佛法关键就是了解自己的手。 了解自己的手就是了解佛陀的手。 了解自己的手就是了解佛陀的手。 佛陀的手，阿含经是教我们开玛苏达，就是没有众生能够了解佛陀的手。 佛陀的手呢，那阿含经就是教我们没有众生可以了解佛陀的手。 我们众生可以了解自己的手。 我们众生可以了解自己的手。 因为我们的自己的手就是主观的手。 因为我们自己的手就是主观的手。 我们的主观的手就是我们的无明。 我们主观的手就是我们的无明。 无明变成明。 无明变成明。 那我们就变成佛。 那我们就变成佛。 现在无明还没有明。 现在无明还没明。 所以我们修行来让无明变成明，修行没有别的意思，一定要了解。 那我们修行就让这个无明变成明了，那修行没有其他的意思。 大乘起信论是说明我们的无明是靠我们的明，我们的明是靠我们的无明。 大乘起信论就是说明了，我们的无明是靠我们的明，明就是靠我们的无明。 了解明就是了解无明，了解无明就是了解明。 了解明就是了解无明，了解无明了解明。 了解无明了解明， 就是我们了解我们自己， 了解无明，了解明，我们就了解我们自己。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OK。